你偏爱悲剧吗？反复变光，该累了吧？我无意狂妄，却被磨出了铁石心肠，讲起来会惊慌。千金诺言，隔夜就忘。每当你决定奔放，我反被捆绑。惹的祸端由我来扛，我可以陪你狂乱，陪你荒唐，陪你纠缠。有意证明我们真的爱过一场，只怕最后究竟爱情长得什么模样，你和我想都不敢多想。眼已不看，耳已关上，手却不放。明明注定我们终要痛过一场，如果最后伤痛超出你所能够想象，别后悔，会让伤更伤。 Thank you.